香港人有好多建制派嘅喎， 係好多噶， 有好多地下共產黨員嘅喎， 好多噶。 啊，你點解一個香港人，即係唔講呢個啊？我哋講台灣，點解即係75周年？呢個一個大事件，即係台灣作為呢個中華嘅一份子，一個版圖啊。俾呢個日本仔強割咗去，50年之後咧，由於戰勝咗呢個日本，能夠光復呢塊寶島， 嗯， 啊，到而家75周年，但係呢75周年，有好多可歌可泣嘅事情， 嗯， 啊，簡單嚟講，嗱，即係大事記咁解啦嚇， 嗯， 啊，1949年台灣推行呢個375減租。 系啊， 实行咗耕者有其田。 系啊， 呢个大事情嚟嘅。 嗯 啊，因为嗰阵时海峡两岸嘅中国都系封建嘅土地制为主。 系， 即系你话反封嗰个任务咧，这个系最基本嘅，即系打破咗封建嘅土地所有制，使到农民能够呢个耕者有其田。呢条系非常了不起嘅。 嗯， 海峡两岸都在做。咁啊，49年係台灣做，然後咧58年一件大事啦，大家都知道823炮戰啦，即係炮攻金門啦，啊，咁啊，1971年呢個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呢個大事件啦，嚇，咁啊，1973年咧。台灣開始推行十大建設， 嗯， 即係十大建設啊，交通啊、運輸啊、啊等等啦，十大建設。咁啊，1979年咧，同美國斷交啦， 嗯， 啊，咁啊，跟住美國國會嗰個台灣關係法，即係呢啲都係大事啊，即係75年嚟嘅大事。1988年咧，蔣經國去世， 嗯， 咁然後就嚇，啊，就。開始李登輝時代啦，啊，咁啊，到1992年咧，沽安會談呢個有一件大事嚟嘅，沽安會談啊，咁到1996年咧，大家都知啦，台灣導彈危機，海峽啊，咁啊，2000年咧就南陸變天啦，啊，台灣選舉 第一次呢，這個民進黨。 即是国民党对中华民国的统治从1927年开始到现在就 画 上句号了，就变成了民进党的政府了，就不是国民党的政府了。我即是草草几件大事，今晚都讲不完了，特登请了刘博士，刘博士对这个台湾问题非常有研究的。好多时候即是台湾有大事他都亲临奇景，點解咧？因為台灣人認為佢係中國大陸同埋中國香港嘅台灣問題專家，呢個係 唔係 事實？反正我每次台灣選舉都有去，每次都有睇， 所以一定要請佢嚟。咁我啊打下邊鼓啦，次官你係 更加咧， 要啦。咁啊，如果俾我講先咧，我首先就係要講。接收台灣，頭先阿次官講光復啊嘛， 光復嗰兩個字啊， 接收台灣，你要即係知道呢一件事嘅個主要嘅歷史過程係點樣樣嘅。嗱，首先日本仔侵佔咗台灣50年， 50年啦， 從1894年開始侵佔，1895年咧個馬關條約。就是法律上決定啦，咁啊大清唔要台灣啦，啊割咗，咁啊日本喺度管治一直到1945年，整整50年，係兩代人嘅。咁你要知道，當時日本對台灣嘅皇文化，即係日本皇軍嘅皇啊，所謂皇文化咧，就係將台灣完全變成日本嘅一部分。係 啦， 啊佢。要日文，要讲日文。 啲人要日本姓， 系 你可以唔改，但如果你唔改，你就好难捞咯。 系你啊，唔到你啊，唔 打个唔恰当嘅比方，九七年以前喺香港，如果你唔识英文，你点捞啊？ 冇个英文名都唔捞啊！ 做唔做到天文台台长啊？ 系连嗰个英文名都冇咧，即系我伯爷同埋我咧冇咧英文名， 好唔着数， 好唔着数啊！你读中学嗰时咧，个校长咧、老师咧都夹硬俾个英文名， 咁啊，唔系点称呼啊？ 一信教啊，更加严咧。 点称呼啊？ 点称呼？ 即系日本呢个皇文化系起到咩作用咧？李登辉曾经有一句名言，就即系闹到佢死噶啦吓。佢话1945年之前我都系日本人。 嗯， 呢句说话你可以从政治上面批判佢，但系佢陈述咗一个事实。 系。 啲事實嚟 嘅 喎， 係啊，事實嚟嘅， 即係台灣 否認。 1945年光復嗰陣時，600萬台灣人，佢係一夜之間由呢個日本人變成呢個中國人喎。 係啊， 呢個係事實嚟嘅喎。咁仲有一樣嘢咧，你要搞清楚日本喺太平洋戰爭當中，喺二戰當中係喺台灣徵兵。 係啊， 台灣人。參與呢個日軍的超過200,000， 好多添， 超過200,000， 呢個好多人咧就喺度救治啊，即係好多人講。 嗱點救治法咧？ 即係話咧，係啊，話當年咧衰嘅皇軍咧，即係嗰啲辎重兵啊，反而不是日本人喎，係台灣人和南韓人。 不是南韓人，是朝鮮人。 朝鮮人， 朝鮮人， 陰公啊！呢班咧， 係 呢班咧就係喺嗰度召咗出嚟當入伍嘅兵。 嗱，佢正即係正式嘅稱呼咧，佢係軍人，就叫做日軍。 係啊，日軍嚟㗎。 但係咧。你講嘅辎重兵咧，只不過係一部分，佢個統稱咧叫做軍夫。 軍夫啊，係 個夫字咧係人字邊加個夫。 邊個夫啊？係啊， 軍夫。呢個軍夫咧126,000多，軍人咧係80,000多。呢80,000多咧，其中咧大部分咧係一線部隊。 一线啊！ 一线部队啊！ 一线啊！ 即系喺前线打仗嘅，即系啲战斗兵嚟嘅。嗱，咁你知道呢200,000人，佢系一夜之间从呢个日军嘅身份变翻中华民国嘅国民。吓，咁你军公教嗰啲唔使讲啦。吓，军讲咗啦，仲有公务员咧，仲有教师咧， 未讲嗰啲啊， 包括警察咧，李登辉嘅老豆警察嚟嘅， 冇错， 系嘛，即系呢班人佢哋系受咗咁多年嘅日本教育，而且系战争中嘅日本教育，即系你死我活嘅，即系日本就系佢嘅祖国， 系啊， 反日嘅咧就系敌军，大家死过嘅，包括呢个李登辉嘅大佬，佢系。28,000名战死的台籍日军，今天还供奉在靖国神社的 里面的神位。 是啊，你要知道国民党政府接收的台湾，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根基的。但是呢，当时日本驻台湾200,000兵，日本兵20万，一个方面军6个师团。其中呢啲人咧，絕大部分都係唔認輸嘅， 係 因為佢哋冇打輸過，即係美軍又唔登陸啫，啊， 未登陸過， 中國有冇遊擊隊喺度，係嘛？即係無啦啦天王一個語音咁就要繳槍，但係咧呢個繳槍過程當中咧，雖然係心心不憤，包括有個師團長剖腹自殺，一個師團長，但係。呢個受降同埋繳械嘅過程咧，非常之平靜嘅。80,000多國軍對200,000日軍繳械冇問題。佢整個受降過程咧，唔係話一朝一夕三五七日2-3个月1年半載完成嘅，係一直從45年搞到47年先至完全交接。 軍隊政府，因為你好多嘢要做策噶嘛，你接收啲乜嘢要做啊嘛，然後仲要遣送200,000日軍同300,000日人啊，要遣送翻日本。即系咁大嘅工作量， 有戏做过啦吓，有套戏，有套台湾电影直情做呢件事咧、 即系我废话咗咁多，想讲明咧咁咩问题咧、就睇见大陆嗰啲网民啊，话、打台湾以小时计、我话你唔好打，你接收以咩计？而家讲紧国民党接收嗰阵时系完全和平接收，佢乖乖地放下屠刀、咁啊。任你編排 都有成三年的時間， 是這樣 前後 呢這樣一個 前後他最主要後來就是、居民的遣返回國，因為 當時這個在東北都有東北100,000、都是要拖好很長時間才全部回到日本， 全部回到來、 他有很多是家庭 要分的、 是 的，即日本仔在台灣娶了台灣老婆，你帶回去還是不帶回去呢？他情不情願跟你回去呢？ 子女讀書又怎樣 呢？是啊，是啊，這些問題 東北就更複雜，東北還有很多日本兵留下來參加四野，我找國民黨就打過，更複雜那裡， 因為共軍在東北接收日本軍人參加，那時叫做東北民主聯軍，他有條件的，第一最歡迎是什麼？醫生護士，醫生護士，你想走我都不放你走，大佬你留下來幫我， 幫我整傷完醫療先， 第二機械師，火車都不懂開啊，大佬土白路邊懂開火車啊，飛機更加不用了，即是飛機教官，建立個航空學校，全部都是日本軍人，優秀的日本教官。呢班即係話打朝鮮戰爭嗰陣時，一夜之間、中國成為一個空軍大國。嗰度已經教咗三年幾噶啦，已經。 劉玉堤咪日本教官教出嚟嘅、 絕對係。 當時嘅即係喺呢個喺朝鮮空戰中啊，佢咧就係攞呢個米格。米格五啊，嚇！米格七、 十五、 十五啊，幫呢個美軍嘅 F 八十六咁啊，差啲嘅，咁啊，佢咧就係叫做空中拼刺刀，佢一直撞到埋嚟，行到最近先幫你打。 係，係啊，我聽聞咧就係東北嘅鐵路咧，鐵路網係嗰陣時係全中國嘅。首位一致啊！ 佢唔使講呢 個，咁但係鐵路邊個起咧？ 東北一半一半，一半係叫做大鼻子， 大鼻子起嘅， 大鼻子就係蘇俄、 俄羅斯啊， 一部分咧叫小鼻子， 就係日本仔， 日本仔，係啦。 佢仲有呢個鋼鐵廠咧， 係嗰大鋼鐵廠， 呢個煤礦啦，反正佢全部啲 鹽喺鞍山嘅煤礦啦。 即是你如果讲这样呢，我讲台湾，台湾开始台湾人光复了，南望黄师又一年，终于都打到来了，很开心。但是等到一熟了一接触才知道，即是来接收的军政人员的质素是差的。 差过他本来的。 是差的。 日本， 因为日本 日据时代， 佢哋 嗰 50年啦，佢实行咗普及教育。 系啊， 中国大陆我唔理你系国统区定系共占区，文盲系90%， 咁多啊？ 多有咩多啊？做到团长，做到师长，做到共军嘅军长，可能目不识丁，你信唔信啊？手下管住成万人，佢唔识字，难 以相信啊！ 即系当时蒋介石又派陈仪去接管嘛， 系冇错。 陈仪咧喺30年代咧就去台湾考察过好多次，就学咗日本好多嘢， 系 嘛？哦，佢就特别佩服日本成套嘅治理管治。 嗱，你好似大家都知道日本仔最中意冲凉噶啦， 系 佢嘅军队去到边度有吸水部，最紧要保证佢啲洗白白。 嗯啊，其實當然仲有飲用水最緊要啦。咁、嗯、即係台灣啱啱見到嗰啲大陸嘅兵，即係國民黨嗰啲嚟到，邊度沖涼嘅啫？係即係佢覺得好邋遢啦，即係台灣人已經習慣咗嚇。嗯啊唉，次官你一去到啊，首先风女啦， 风女就有日本名嚟添， 浸浸啦，系嘛？即系好多方面，你比如讲讲铁路，台湾嘅铁路、公路、邮政， 系邮政系好重要。 嗯，即系呢啲系现代化，比大陆早好多。 嗯 啊，东北亦是如是。 嗯 啊，东北铁路、钢铁、煤矿、电力。 嗯， 即系佢有水电站啊，小凤门水电站啊， 系咁诶，你讲到咧，卫生咧，嗱，卫生两个字本身都系日本文嚟嘅、嗯，即系我哋中国 外来语 嚟嘅。你讲到医疗咧，正话你讲医疗啊，医生护士喺日本嘅真系唔少嘅， 标准 嘅。你話要靠中國去接收嗰陣時咧，派醫生護士啊，都怕者好困難啊！ 你邊度有嗰個培養啊？抗戰咁多年，你啲醫護校喺邊啊？ 冇錯啦！ 你大學都整咗一個西南聯大啫。 係嗰、那個就走雞添啦，四圍走佬嘅添啦。咁但係咧都有個毅力，佢有毅力喺度。 係咯。 咁誒呢個咧好多，一講起呢、這個。光復咧，真係好多嘢講嘅。尤其台灣嘅光復嘅事業咧，係真係好多嘢講。 即係首先佢能夠一個好和平咁樣光復，同埋咧光復咗以後，日本兵送走咗啦，好少數嘅戰犯留低審判啦、即係台灣本身嘅漢奸。我找資料又找不到捉了多少個，好像很少 又不是沒有有好啊，那麼聽完歌先，這個齊豫唱的《橄欖樹》啊，聽完歌之後呢，我們再繼續講一下。 不要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嘅薛尔年科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手提箱嘅苏联领导人。个手提箱代号译音系切格特，本嚟系一座山嘅名。个箱重大约二十几磅，同样都系黑色，由军官攞住，贴身啊跟住外出嘅总统咯。俄罗斯一共有三个核手提箱，因为冇办法肯定一旦核战争爆发，总统嚟唔嚟得切使用而家通讯渠道下达命令。於是咧，除咗總統本人之外，俄羅斯嘅國防部長同埋總參謀長同時亦都配備相同嘅核手提箱。切格特嘅啟動方式咧，同美國嘅核足球亦都有分別嘅，採取所謂雙重核按鈕制度，分別由總統同埋國防部長嚟掌握。如果我決定發動核打擊，總統身邊專家小組將會幫佢譯出一組平時放喺核手提箱裏面嘅密碼。同一個時候，作為軍方最高領導人的國防部長亦都要譯出由他保管的指令密碼，然後總統和國防部長分別通過不同的通訊網，將這兩組不同的密碼同時傳送到參謀作戰部，經過運算再形成一組據報有12個數字的第三套密碼，之後再通過特殊的頻道傳遞給導彈基地、巡航緊嘅潛艇同埋戰略轟炸機等等咯。同一個時候咧，火箭基地或者海軍司令部咧，又會發出另外嘅密碼，咁就係當呢個導彈基地、戰略轟炸機、潛艇收到發射核彈嘅密碼指令之後咧，指揮官就會立即核對呢兩組嘅密碼。如果都準確無誤啦，就會啟動最終嘅程序發射核彈。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唔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 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发生致命火警，多名在港少数族裔市民伤亡。 以下是尼泊尔裔香港人 Dave 的心声。 Unfortunately, our community lost our innocent, peace-loving Nepal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Hopefull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assist those fire victims, families and children. 香港电台， 不同社群， 同心为民， 与你同行。 We care about you. Namaste. We care about you.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刘兰昌咧就系、是、我哋今晚嘉宾啦。咁一定要讲呢个题目咧，台湾光复75周年咧，一定要讲下开罗啊呢、這个会议。 马兄先讲， 系、哎、啊，讲个源头。 个源头先， 首先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咁啊确定咗，首先确定咗要打击嘅目标， 嗯 啊。即係東西兩個法西斯大國、嗯、意大利嗰啲唔理佢啦，啲銀銀珠嚟嘅， 嗰啲富豪添。 咁啊，即係將佢制服咗以後，個、世界新秩序係點樣咧？咁、啊，德國就唔講啦，就講日本。即係首先就要用強大嘅武力將佢制服。 嗯， 啊，制服然後咧。點樣先能夠唔准佢死灰復燃呢？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要逼佢將佢用戰爭奪嚟嘅所有利益 歸還， 叫佢扭翻出嚟。 扭翻出嚟。 咁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台灣光復咧，就係其中之一。 嗯， 即係中國、美國、英國三巨頭啊，蔣中正同羅斯福同呢個丘吉爾喺開羅，就確定即係戰後對日本點樣去禁制佢。啊，當然仲包括駐軍啦、啊。當時中國準備好十萬人，準備好十萬人，兩個軍係住喺北海道嘅。 哦， 呢十萬人嚟香港噶，次官。 哦， 佢分批嚟到香港住喺新界噶、嗯，即係受到英軍嘅禮遇噶、 嗯。 即係如果唔係打內戰，抽調翻去，佢就直接係坐軍艦去。去日本作為駐軍嘅一部分啦，十萬係精鋭嚟嘅、咁當然台灣啊，台灣包括澎湖、啊、即係金門馬祖唔係嘅，金門馬祖係屬於福建同埋屬於浙江嘅、啊，甚至即係南海諸島都唔係嘅，南海諸島屬於廣東省嘅，咁啊，澎湖同呢個台灣係要歸還翻中國。即係呢個，由於係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啊，呢、這個不平等條約割出，咁啊曾經仲開羅會議，仲可能阿、劉博士想講嘅就係、是、羅斯福話：喂，琉球你唔要啊？琉球你唔要啊？蔣介石話我即係蔣介石，佢唔係話我去到就我去講嘅喎，唔係嘅喎。外交呢啲嘢、歷史呢啲嘢，蔣介石係好依靠即係嗰啲專家嘅喎。啊，即係個專家俾我嘅預案冇話要， 冇話要 琉球喎。這個 後來咧就搞到咧釣魚島嘅問題啦。 係啦，琉球都唔要啦，釣魚島就即係當時根本提唔上啊。在他們那些大國政治裏面 見都未見過、 他沒有這些概念、一講的荒島的 所以當時、看回那些史書呢、其中呢突然間羅斯福一提這個問題呢、老長就沒有準備就不知道怎麼好、有一種史書就說、當時老長說了一句、不如是中美共管、但是後來都不是這樣、都沒有了這件事咁開羅宣言咧，我仲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當時其實英國咧就喺裏面都做咗一啲動作嘅、因為當時嗰種説法咧就係話、所有日本佔領嘅領土島嶼咧就全部歸翻俾中國。咁英國咧就驚呢種講法啦，就變成香港都要歸還啊，就變成咗，所以咧就當時就後來很明確 有保留， 係啦，咁呢個當時一個好有趣的事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我又係阿馬興話啊講呢個題目啦。咁我又睇翻啲書，睇翻書咧有一樣嘢咧又好有趣嘅、即係喺外面講得好少嘅。啊，當時咧即係太平洋戰爭即係打到後期啦。咁先講翻一樣嘢先。即係嗱，開羅會議係1943年嘅，1943年咁啊定咗開羅宣言，即係話台灣將來日本投降咧，要歸翻中國嘅。咁其實跟手咧就老蔣翻去之後咧，1944年咧就開始籌備嗰個接收嘅隊伍，即係當時陳儀咧就開始就已經係準備嘅啦。即係話四五年十一月先光復嘛，佢1944年就已經開始。去修復了已經準備了 他早個班底， 早個班底啊， 同埋即係修復嘅步驟應該點樣修？ 啊 因為好複雜嘅，好複雜嘅，即係有呢個軍事上面嘅接收，有行政方面嘅接收，甚至有文化思想上面，佢都一套方案嚟嘅，因為佢同即係將大陸嗰啲咩南京、上海修復完全唔同。因為那些是曾經管治過的嘛、台灣未有嘛、你陳儀仲去過幾次叫做是個熟口熟面、你如果找第二個去都不知道從何入手、 即是陳儀呢當時呢就說收回之後呢就不叫台灣省、 叫做台灣又好似香港行政區咁嘅特別， 特別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 嗯， 即係唔係話叫台灣省， 嗯， 即係有個咁樣一個過渡嘅一個安排嘅啊，曾經都有呢個安排。咁我講翻就係話，當時咧，即係美國方面咧，後來喺太平戰爭後期咧，即係對日本咧就進行反攻啦，嚇，即係要打到日本本土。咁當時係有兩條路線嘅。一條路線咧就係尼美茲，即係而家有美國個航空母艦叫尼美茲號啦嚇，尼美茲 嗰時嘅海軍上將， 係啦， 太平洋戰區司令， 司令係。 咁啊，另外咧就係麥克阿瑟嚇，咁啊後來大家都知道呢兩個好熟嘅。咁尼美茲咧就係主張咧就係先打到台灣島， 嗯， 打到台灣咧，再台灣咧再向東向呢個日本嘅本土再進攻。咁呢、這個麥克阿瑟咧就係、是、主張咧就係、是、先打菲律賓，然後咧就琉球就咩？咁啊後來咧就係、是、按即係尼美茲呢條路線咧就係、是、否定咗、 嗯， 就行咗嗰條路線。 咁 嗰啲歷史學家就話：，如果係按照尼美茲呢條路線咧，就可能咧、那個台灣問題嘅處理就比較複雜啦、 嗯。 因為美國去打咗之後攞咗之後咧，美國可能就要去。去管一段時間，先俾翻老將啊、或者係唔俾啦，就好似殖民菲律賓咁樣，殖民好長時間咁先，即係話問題就複雜啦。咁啊，當然呢個係一個推測性嘅啦。 呢啲係學術討論啫。嗱、我哋今晚咧時間唔多，頭先我所講咁多大事件咧，好難一一列舉。趁住劉博士喺度咧，我就想請教一個問題，即係台灣佢75年。當中有好多風風雨雨，我講呢個係政治上面嘅風風雨雨、政權更替都試過啦，咩孫立人兵變嗰啲又試過啦， 有試過啦，蔣介石被行式又試過啦， 等等呢啲嘢，我就想即係、就是、請教佢咁多次嘅處理咧，都係基本用非暴力手段。孫立人都冇槍斃啊，係嘛？咁、我想講嘅事件咧，起碼兩個事件有請教嘅。一個係叫做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係2014年三月份發生嘅呢件事情。呢、件事情好犀利，即係啲學生為主嘅。佢抗議咩咧？抗議呢個當局。強行通過叫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佢認為馬英九你出賣台灣，即係喺呢個兩岸嘅經濟互動上面咧自我矮化，所以啲學生咧 call out， 咁啊以學生為主咧調動到咧起碼係數十萬民眾參加，而且唔係一朝一夕、而且咧佔領咗國會 廣場。 佔領咗立法院啊，國會嚟噶，咁就係好大件事。咁但係最後咧和氣收場，最後馬英九政府退咗一步啊，暫緩咁啊，咁大嘅反政府行動，而且係暴力武力，佢冇用武力對抗，呢個一個太陽花。再一個咧就係、是、施明德。帶領的反貪倒扁運動，紅三軍，哇！我哋喺香港全部睇到電視啦，即係咩香港佔中嗰啲濕碎到唔慢啦，咁啊遊行示威啊，喐啲係30萬，台北警察局咧估計呢個遊行隊伍咧36萬，倒扁嘅嗰個總部咧宣布過100萬。總之我哋接觸下差唔多係事實啦嚇。咁呢個咧，最後黃金平提出嚟，立法院院長提出嚟兩項協議監督條例係嘛，就妥協咗，又係不流血收場。咁台灣處理呢啲大規模嘅所謂公民抗命又好，反政府行動又好。最後佢都能夠協商解決，同埋唔使用暴力。劉博士呢兩次你有冇去到啊？ 我冇喺現場 啊。 兩呢、這個 我睇你成 日喺電 視度講喎。 紅三軍有呢、這個太陽花咧，其實都知道。咁 嗱，你先講太陽花啦。太陽花咧就好複雜嘅，因為牽涉到仲牽涉一個問題咧，就係國民黨內部嘅矛盾。因為當時咧，馬英九整冧黃金平嘛。即係馬英九係國民黨主席嘛，黃金平係國民黨嘅立法會主席嘛， 一個係總統，一個係立法，一個係司法執法。 咁但係咧，呢個馬英九咧就話黃金平咧就私自幫國民黨呢個民進黨一個議員咧就係通水咁啊佢要咧要開除呢個黃金平嘅黨籍，國民黨黨籍。咁啊呢個黃金平咧就運用司法手段咧就去拖延咗呢件事情。咁喺呢個矛盾中咧，咁啊出現呢個反服貿啦。咁反服貿咧呢個咧就而家咧民進黨咧其實咧都唔講呢件嘢嘅。因為咩咧？呢個而家嘅兩岸嘅貿易嘅呢個框架協議咧，其實而家蔡英文咧係最想留翻嘅，因為而家假如大陸咧取消咗咧，就台灣咧就吃虧嘅。因為而家咧就係台灣對大陸嘅貿易咧， 順差 佔咗台灣嘅40%啊！即係你四成嘅，好犀利㗎！你根本就你個經濟咧， 佢仲要 係 順差， 係啦， 有錢賺嘅， 依附大陸嘅。咁而家咧就呢個呢個兩岸經過呢個貿易協議個框架咧，就已經開始咗嗰部分咧，就今年就到期㗎啦。今年就到期啦，就蔡英文咧就好驚話大陸話取消咗，因為取消咗咧，就台灣咧就會喺嗰、那個。享受大陸嗰、那個優惠關稅度咧，就會蝕底啲嘅。咁呢係啦。咁服務協議咧，就係喺呢個協議嘅一個延續協議。服務協議以後之後，仲有一個貨貿協議，就好多嘢。其實呢啲嘢咧，喺大陸方面咧係讓利嘅，因為大陸咧就希望就係用經濟嚟捆綁台灣嘛，即係俾啲經濟嘅好處你，希望可以收買到台灣人心， 即係送 去回歸嘛， 西夏差唔多。 咁咧就當時民進黨係其實係弱勢嘛，因為馬英九嗰時係氣勢好旺噶嘛，就揾即係為反對而反對去搞出呢樣嘢嘅。咁太陽花運動嗰時候咧，就學生就起咗嚟。咁啊，呢個黃金平咧喺某啲方面咧就係配合咗民進黨嘅學生，因為佢對馬英九有意見嘛。因為佢其中有一樣嘢咧就話學生佔領立法院嘅時候咧，佢可以運用佢嘅權利將學生清出去嘅，但係佢唔運用，佢就有嗰啲學生喺度住咗成個幾月。但係你馬英九又冇辦法啦，因為嗰個權力係黃金平嘅。即係當時咧就有呢啲咁嘅好細微嘅背景。咁但係即係馬英講嘅咧就係所有嘅處理都係和平處理，和平收場，冇死人，冇傷人，冇咩。最基本嘅最基本嘅嚇，因為其實咧，就成個台灣咧，喺即係1996年開始選總統之後咧，李登輝就叫做寧靜的革命嘛，即係話所有台灣人係接受咗呢一種用和平民主嘅手段去更換政權，而唔係通過暴力去咩？即係話李登輝上嚟之後。他用一個行政院長搞了這個深藍的三個大將，包括李煥、余國華、邝柏川。邝柏川當時的叫做杯酒釋兵權嘛，因為所有的台灣軍隊都是邝柏川領導的嘛，他叫他做一個行政院長，取消了他的軍權。當時有人叫邝柏川呢，喂，是不是動手啊？但實際上呢，台灣軍方知道你是冇辦法喐手嘅，你喐手冇人支持你嘅，這個係成個體制已經係發展到呢個地步。 好，我哋聽嘅歌先，葉麗儀唱嘅《明天明日話今天》。 十年，愿望系做个。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刘博士，我哋继续讲下呢个 红三军啦、 红三军 系，即系上一节讲到啦，即系喺台湾而家呢一种即系经过宁静的革命之后，那个社会环境咧，系冇可能有武装暴乱、冇政变呢回事噶啦，即系你就算你一个军人，你攞到喺嗰一刻你攞到政权，你宣布你冇支持啊。你無以為繼㗎，你啊，即係唔好似泰國啊，其他啲地方咁樣嘅，仲可以，即係喺台灣啲環境冇。咁嗰班紅衫軍咧，其實我哋去現場睇過。啊，當時開頭咧就一人捐100蚊啫嘛，咁啊一個係啦，100蚊台幣，紅色咁啊開啊就組織好多人。咁但係咧就好有趣嘅，紅衫軍嘅領導人唔係國民黨嚟嘅喎，即係反民進黨嘅，唔係國民黨，係施明德。是國民黨內，是民進黨內部的，即係施明德是代表了好正直的民進黨，即係唔貪污的，佢係呢個反貪污的。咁 死咗未啊？ 反變 未死啊？ 唔知喎，就係佢嗰陣佢話佢生癌嘅喎， 係啊， 係啊，癌症啊， 佢有三不政策嘛， 係啊，最好啊，我最負責三不啦，最好就不負責， 係啊，不負責，不拒絕嚇， 不拒絕， 不負責啊， 咁啊，嗰日又原來佢係三軍嗰時領袖， 係啊，佢做總指揮嘛，咁啊，當時都有人話請佢哋嗰啲紅三軍衝入總統府嘅， 係啊。 但冇做到啊！因為佢即係呢條底線咧，即係成個台灣一個制度嘅一個底線嚟㗎，唔能夠衝破呢個制度底線嘛。咁、你施明德你係反佢貪污嘛？你要通過正常嘅法律手段去解決個問題。話佢雖然係組織咗個群眾街頭運動去反你，但係佢表達一種意見嘛。佢唔係話靠呢個嚟推翻你嘅政權嘛，唔係話攞打到你嘅陳水扁嘛。咁陳水扁嗰個貪污咧又好有趣嘅，佢啲錢嘅來源咧就多方面啦。佢有特資費，佢仲有一個咧就係你贏咗總統大選，佢有補助嘅，補助嗰筆費用好大噶嘛。咁佢而家都講噶，你民進黨嘅所有頭面人物啲錢冇邊個冇問佢攞過錢。 嗯， 佢好牙刷噶，佢讲你个个都我都俾过钱你哋吓，所以系呢一种制度喺度，但系咧就始终佢喺呢个制度，即系阿马生讲嘅，你唔会有暴力，即系流血事件啊。 台湾咧呢75年，我觉得有一件大事啊，就非要搞清楚不可，就系台湾土改。 土改， 即系孙中山革命嗰阵时，其中一个好重要就系。扶助農工啊嘛，點樣扶助農工呢？農民你要耕遮有其田啊嘛。幾千年嚟一個農業社會，農民最緊要嘅生財工具咧就係嗰塊土地啊。咁但係絕大多數嘅農民咧係唔擁有呢塊土地嘅， 冇啦冇， 佢係租嚟種啊，或者咧 收菇 係去。人哋有錢嘅農户屋企做幫工嚟耕呢塊田，咁即係話耕者冇其田，點解決呢個問題呢？啊，佢就首先係實行減租，台灣嘅租咧，40%至50%不等，即係收成嘅總量嘅40%至50%不等，呢、這個就係大概都係咁噶啦，咁佢要求你減咩呢？減到375%，即係37.5%或以下，就 OK。咁啲田主呢，即刻佢就認為冇經營嘅價值啦。首先就呢點，使到你即係 冇錢賺先。 覺得想即係另謀出路啦。當時佢買呢塊田嗰陣時呢， 佢當然係計住佢係收四成到五成，咁就等等於投資啫。等於你買股票又好，買物業又好，買咩都好啦。你有一個預算噶嘛？咁你三七五，佢三七五點計出嚟嘅咧？佢就係你所有嘅農產品嘅價值，首先你要攞出四分一嚟做成本。 嗯， 你唔使交税啊。 嗯， 你唔使落肥料啊，唔使种子啊，你人工都唔计啦，啊，水电费咧，一定有嘅，多多少少，即系呢度四分一先攞出嚟，就剩翻75%，75%一刀两断，就系37.5%、37.5%，即系两份。佢呢个三七五系咁样嚟嘅，即系话你作为田主。嗰、那個收穫量，你要攞起四分一做成本，呢、這個成本咧就係、是、再生產嘅可能性。如果唔係你再投資，你第二年要種噶嘛，呢、這個成本必須要就扣除咗先。咁剩翻呢個只係純利，個純利咧一半歸田主，一半歸僱農。呢、這個就三七五就咁嚟嘅。咁跟住咧就有計啦，又話你啲田主如果唔想要田咧，唔紧要，政府收啊，按公价收你嘅。政府当然冇咁多钱啦，即系台湾咁多几百万亩地，佢去边度搵呢啲钱咧？唔紧要，佢有呢个股票。即系台湾国军国府入咗去以后没收嘅日本仔嘅资产，同埋日本驻台湾政府嘅公产。 大过佢好多咧。 呢啲系呢个不动产嚟噶嘛？咁咪上市咯，咪有股票咯，就攞呢啲股票按照当时嘅估值嚟使到呢啲地主变成股票嘅持有者，或者可以变成资产者啊。咁佢喺呢个之前咧，佢就开始有一个盘口开咗噶啦，就系、是、政府入咗台湾以后咧，佢掌握一部分土地嘅。 嗯， 呢部分土地可能是日本仔的， 当年嘅， 即系日本仔你要走啦，当然我无偿收你噶啦，你系嘛？ 政府地啊，公地啊， 公地呢啲公地咧平价出卖，卖俾啲冇田嘅农户，平到咩地步咧？佢又有一个好简单嘅计算方法，系某产量嘅两倍半，即系呢块田嗱。次官可能你是城市人，你不知道田和地是怎样区分的。 不知 道、啊、田也者水田也、地也者山地也、旱地也、在台湾来说田就种米、地就种番薯、 哦、有 分种植不同的 是 你山地种不到 水 稻的， 水 水你不是你要边度搵水咧？嗰啲旱地嚟噶嘛，话明唔系水地啊嘛。咁、大部分种番薯，当然仲有五花八门嘅嘢，我哋唔理佢。即系呢两宗咧系农业嘅大宗，佢搞掂咗呢两宗，其他都可以类比嘅。两年半，两年半其实好公道噶。嗱、你一年嘅收成。攞起四分一先，两年半嘅收成即系250%，攞起四分一，你剩翻嗰啲咧，你大概成为呢个农户生产嘅积累咧，有7到8年，即系你嘅收成啊，就可以得到呢块地啦。咁佢政府咧又好体贴咁样规定。你農民咧可以無償攞咗地先，欠住先，欠住先，十年歸還，十年分期歸還。 所以 你係好可以唔影響你生活素質，係可以即係勤儉啲就擁有咗呢塊土地。 即係蔣經國嘅土改咧係好成功，好平穩嘅進行。即係大陸嗰時土改咧，即係有啲咧話地主唔分地。富农又分差地，咁你就冇咁合理嘛？你帮呢个蒋经国呢个土改政策 四个字叫赶尽杀绝。大陆嗰啲土改你话赶尽杀绝，首先清匪反霸，即系喺农村清匪反霸，即系你系咪土匪啊？ 你唔系土匪啊嘛？ 霸主 唔系你屋企有冇国民党匪军啊？匪军、啊，反霸，即系你系咪恶霸？你话唔系啊？我问下刘兰昌先，佢系农民，佢话你系你就系 大天子系咪啊？ 咁你死得未？即系毛泽东系要以暴力造成一段时间嘅红色恐怖。呢、這个攞到政权以后咧，即系肯定众说纷纭、啊。有得益者，有失利者。啊、但系佢咁样，起码串串要攞出人头。你实要枪毙一两个嘅。即係向小女講係槍斃一兩個，啊，佢有個百分比噶嘛，咁、你一見咗血咧，你啲人就驚啦，仲、有咧佢就分化啦、啊，你死硬嘅拉你咯，可以唔槍斃，但係可以即係判你刑噶、又可以勞改啊，或者係即係叫遷徙啊。擲你去邊度流放啊？總之係以暴力嘅手段咧嚟改變咗呢個農村嘅社會結構。而台灣唔係啊嘛，台灣佢係要達到呢個目的，就係、是、耕者有其田。有行產者點啊？ 有恒心 係啦，咁個社會穩定咯。 結果咧，後來台灣咧好多分到地啲農民咧。嗰啲地後來值錢啊嘛， 係得點啊？ 後來幾多？ 後來咧， 係啊， 點解會富起上來啊？ 此乃後話不提， 不提啊！ 咁你首先係有咗兩餐先，最緊要呢樣嘢啊！咁佢仲有一樣就係六十多萬國軍跟住呢個老蔣去台灣，佢。穩定咗以後咧，佢要裁軍，佢點樣 散？點樣散啲乜人？ 你話呢、這個共軍消滅咗八百萬將軍，嗰啲係浮誇嘅啫。其實真正嘅將軍，即係國共內戰開始嗰陣時咧、共軍號稱120萬都係吹牛嘅、大概70-80萬就有。 都有、 啊、你睇重慶談判就知啦。咁但係國軍咧，亦都冇430萬、啊，充其量咧240萬係有嘅。咁你咁大嘅國家嚟養住呢啲兵， 點算啊？ 你到台灣剩翻咁少嘅地方，咁少嘅人口，咁少嘅出產，你60幾萬兵實唔得啦。咁咪要裁軍咯，裁到今天20萬都唔到，即係喺蔣介石個年代咧，起碼都裁咗20幾萬。呢20幾萬老兵點生活咧？ 係咯， 啊咪俾田你咯，你本来都系农民嚟啫嘛，耕田你唔识咩？咪俾田契佢咯，即系攞田契当作遣散费，遣散费。 咁呢个变咗咧，嗰啲人咧就有归宿，有着落。 你起码有两餐啦、啊，唔会流离失所啊。有啲话我喺台北，我唔去乡下，我拉三轮车，咁我攞呢个田契嚟做老本。咁都可以有個生存工具啊！ 有一啲咧，榮民咧，所以佢叫榮民啊嘛，就做咗的士司機，我都識得 嘅。唔係榮民係咪真係叫做受傷嘅老兵先能夠叫榮民？ 未必啊， 嚇、 啊，未必嘅退 退伍就叫榮民 啊，退役嘅退役都係。 哦， 係啊。 等我以為即係有係有 要受傷嗰啲更加咧 補貼，咁先叫榮民。 唔係嘅，有啲幾好嘅，有福利嘅，好福利幾好嘅。 咁你唔能夠等佢同你打完仗流離失所噶嘛？ 即係蔡英文上嚟之後就斬咗好多嘛。 嗰度 蔡英文都死曬啦啩？ 未啊，而家仲一連任啦嘛。 唔係啊，我話仲有幾多榮民未死啊？跟住老蔣去台灣嗰啲。 我話佢係斬咗好多啲軍公教嘅福利。軍公教嘅福利咧，佢其中有一樣嘢，即係你退咗之後咧，你啲錢存銀行咧。有18厘嘅 利 息 啊， 好高噶，18厘喎，都 系。問題你係咪嗰啲錢可以唔用先？好多人就要等錢就要用噶嘛，就要搣啲嚟，唔可能全部等住喺度食18啊嘛。 即係佢嗱，佢如果係有18厘咧，佢就基本上不單止佢個人嘅生活解決咗。仔女的讀書問題都解決了好多就係、是、我睇 個利息係好高。 後來斬呢個問題嗰時候咧，就好多啲即係話明即係佢哋享受呢個福利嘅嗰啲仔女啊讀書嘅，哇點辦啦？嗰啲學費去邊度揾啦？咁啊， 冇錯，係有呢個著數嘅，即係 好多仲有好多福利嘅，譬如醫療啊，譬如教育啊啲等最基本嘅福利嘅。 喂，蘭昌兄，孤汪會談嗰陣時，你都已經係業者啦，有跟進噶。 哦，係啊，係啊，係啊。 嗰陣時即係兩岸點解即係你即係佢有一條底線， 係 即係大家能夠妥協到拍埋一齊嘅。嗰陣時講嗰個叫咩？ 九二共識嘛， 係啊， 九二共識喺香港傾出嚟噶嘛，但係當時仲唔係叫做共識噶，係各自表述噶嘛，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嘛， 即係你説你話，我説我話，但係咧都叫做一個共同嘅 東西。你承認，我承認，你承認我。 蘇起咧就為咗連戰去北京，最後達成國共嘅第三次合作，就整出嘅九二共識呢個名詞。咁北京又接受一個模糊化嘅一個名詞咁啊。 呢、這個就係後事啦， 即係政治咧，就係經常係要模糊嘅。你講得太清楚，有時有啲嘢就做唔到嘅。 係冇錯， 即係為咗營造一個大家傾緊嘅印象咁啊，即係開張支票，能唔能夠落實唔理，但係起碼我可以握手言歡，飲翻杯咁樣。 即係當年咧做呢、這個。一國兩制都係咁樣嘅。 即係實際上，蔡英文咧，佢都有一種係變通嘅説法，想接受呢個嘅。但佢又因為佢上嚟咧，就係反九二共識噶嘛，佢又唔能夠完全接受。佢話佢要繼承喺中華民國嘅憲法下嘅咩？實際上都有包含咗一中嘅原則喺度。 係 又要繼承馬英九嘅所有嘅談出嚟嘅成果。 嗯。 咁佢話佢唔作出大嘅改變嘅，咁但係北京唔接受啊， 梗唔收貨啦。首先佢對你呢個人，你一上咗以後就同美國勾得咁鬼緊啫，你唔俾面我點得咧？ 係咁啊，呢個後來慢慢再傾啦嚇。好啦，咁今日講完咁多先。咁星期二咧就岑日飛揸 fit 啊。咁啊，請到嘉賓啊，張文炳，咁啊講課外活動啊，咁啊究竟有課？而家香港仲有冇課外活動咧？ 有 啊，好多添。 睇你活動乜嘢啫？ 好多添，要有註冊添。咁啊，啱講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鄧麗君呢個在水一方啊，你選噶？啱啊， 好歌嚟噶， 好歌。咁啊，跟住落嚟咧，聽完。之後咧就 阿基哥啦， 那些年啊，基哥咁聽埋最好瞓啊，咁聽鄧麗君嘅《在水方》先，拜拜。 綠草蒼蒼。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说。